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进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您现在继续锁定到的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从北京市东城区食药监局了解到，该局在微信上开通了你点我检平台，百姓线上提交诉求，食药监部门线下检测，百姓点什么食品，食药监部门就检什么。那平台在2017年的7月28日上线以来，一共收到了13000余条的有效诉求。经典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公布了就业数据。在8月份，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以下。1到8月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达到了974万人，就业形势向好。沪兰空中大通道方案正式实施，这条通道呢将会成为我国最长的一对东西向双通道航线，汇集我国的8省1市和48个机场。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大众汽车日前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将会在中国召回480多万辆汽车。国家版权局约谈了环球音乐、华纳音乐等20多家境内外的音乐公司，要求网络音乐避免授予独家版权。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这个夏天金都在听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五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 陶喆苏三说，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那现在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方便很多了，比如说这到处都是手机支付，光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已经很开心了。 不过扫码付款却总是会出现各种小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无法支付，有的时候呢店主的二维码会遭到不法分子的调包，还有的居然在付款的时候点错了小数点。那在最近呢，有几位顾客在江苏常州的一家面馆吃了三碗面条，其实这三碗面条价格倒是不贵，70多元钱，但是这名顾客呢却马虎的付了7300元。面馆的老板晚上一看手机吓了一跳，急忙报警，警方跟店家是多方的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位顾客，将多付的7000多元钱全数退还给了顾客。有网友说呢，这个商家真的是良心商家，值得表扬。那我们在这里在赞美商家的美德之余呢，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在手机支付的时候一定别大意。 凯奇、方大同复刻记忆，那这一对歌手可以说是乐坛的最佳拍档了。方大同也是多次为薛凯琪创作了不少的好作品，虽然他们之间呢没有成为像歌迷们期待的那种情侣关系，但是这两个人的默契好像是不需要用一种固定的关系去解释的。其实像刚刚听到的《复刻记忆》这首歌呢，还有一个日文的版本也非常的好听，名字叫做《真夏的果实》，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这首歌呢也是一次偶然间在一家抹茶甜品店听到的。有的时候这种固定的比较浪漫的场景加上适合的音乐，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好像秋天的旋律当中也需要一点调味剂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我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巍，《我的秋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今年的12月底之前，北京市丰台区完成阳光餐饮工程建设的各类餐饮服务的单位数量将会达到2000家。托幼机构、老年机构食堂要完成100%护幼一老一小舌尖上的安全。经典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办日前印发意见，提出要按照金融领域全覆盖特定非金融行业高风险领域重点监管的目标，适时地扩大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监管范围。有消息称，乐天玛特因为业绩惨淡不堪重负，最终决定出售在华的超市。而此前乐天也多次被曝光拟撤出中国的市场，但均被公司的官方否认了。而在调查发现，北京的一些乐天超市呢依然处于经营的状态，但是部分卖场的货架空置，顾客临行。街边的报刊亭不仅卖报纸，还兼职卖起了饮料、热狗、玉米等等，超范围销售食品的同时呢，安全也是难以保证。那我们从东西城也了解到，两区的352家报刊亭全面禁售食品，目前两区正在开展报刊亭的禁售食品的专项整治行动。 整个宇宙 该告一段落。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永远天长地久。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粹的969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969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969五周年，祝经典969生日快乐。 选择 Facebook、 Twitter、 微信跟1000个素不相识的人发泄愤怒，选择更新主页告诉全世界你早饭吃了什么，并且希望真的有人会关心你，选择直播和人的交流几乎减少到零，选择逃离跟身边的朋友渐行渐远。今天969，我是周周。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选择，那与其选择负能量满满，不如让自己好好的去沉淀下来，选择生活的精彩才会让你觉得不孤单。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200句伤，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将带上

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七月一号之后，新版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将全面实行。想要买车的准车主，最好先了解一下要点，防止无法上牌的情况出现。一、非国五排放标准无法上牌。从2017年的七月一号起，为减少车辆污染物的排放量，我国将会在全国实行国五排放标准及第五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新标准实施之后，原来的90号、93号和97号汽油将替换成89号、92号和95号汽油。原来属于旧排放标准的车辆，可以无缝过渡到新标号汽油的使用。另外，自2017年的七月一号开始，所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均必须符合国五排放标准要求，否则买的新车将无法上牌和过户。需要提醒的是，欧盟通行的O4、O5标准基本数值等同于同代的国4、国5标准，所以如果在七月一号之后购买O4排放标准的新车，也将无法上牌。第二点就是汽车合格证需随车。以前一部分汽车经销商会将汽车的合格证拿去抵押，等到车辆出售了再拿回来，所以一些没有买车经历的消费者会在买车的同时拿不到汽车合格证，从而造成无法及时上牌的情况。而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里就明确规定，提车时必须要随车附带合格证，像上述类似的情况将被严格禁止。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你想好买什么新车了吗？ 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认真真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感情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